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的千千阙歌，我们欣赏的经典名曲有费翔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沥，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因为爱所以爱， 张学友《情网》，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 叶倩文《祝福》， 啊，过后过后， 齐秦《原来的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陈明《天使飞进你梦里》，周华健《爱相随》， 纷飞爱相随， 蔡琴《爱》， 请带着我的爱， 孙燕姿《天黑黑》，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文文《亲情》，丁薇《女孩与四重奏》，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小琪和光良浪花一朵朵。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费翔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和那英的放爱一条生路。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 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 所以爱是由林夕填词，谢霆锋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推出的专辑《了解》当中。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感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提醒我他错没完，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牵我的手。

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里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里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下面来听徐志安演唱的甲乙丙丁，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分享的经典老歌有卢庚戌演唱的蝴蝶花，许巍我的秋天，叶倩文祝福，齐秦原来的我，陈明天使飞进你梦里，朱茵演唱的踢踢踏。我是于允，稍后下一时段继续邀请您一起来听老歌。 在迎接煮鱼的哭泣，孩子踢出水底，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我是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 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 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 难得好天气， 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难得好心情， 怎叫生死换天有戏底， 路人甲乙丙丁。 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个对了情， 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 心灵感情而透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 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 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 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 难得好天气， 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难得好心情， 趁着此时换天游 爱字提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喊着歌曲，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 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Volv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投资需谨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白天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宜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活动。气温上升很快，最高气温11度，春意越来越浓，但是最低气温还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和早晨体感温度较低，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下面我们来听卢庚戌演唱的《蝴蝶花》和许巍的《我的秋天》。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暇。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岁月的流逝，蝴蝶已飞走，是否还记得它？如今的善变，美丽的谎言，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善变美丽的谎言，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没有不老的红颜。 福是叶倩文的歌曲，1988年推出，正是这首歌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高峰。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 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只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这是一首齐秦演唱的《原来的我》，继续为您带来陈明的《天使飞进你梦里》和朱茵演唱的《踢踢踏》。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的经典老歌有陈淑桦的《爱的进行式》，周华健《爱相随》，张艾嘉《最爱》，蔡琴的《爱》，小虫演唱的《一往情深》，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心，来来去去都要你决定。你的手法，你的依恋，你的温馨，清楚楚要得到追你，没有人来喊早。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有了爱情想逃。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只有和你拥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明天怕你忘掉。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我知道我们落住不到，我就是想你快变好。我哭不笑不闹，我不知道该如何才好。我也感情上就到现在，你在三号中是有那么多烦恼。全怪我还比你好，要你啊要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要。一个眼光光跳跳，两个人只是朝我拉着，日子会更糟。天干今天很难，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举止气势很像。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音乐听来很。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

不想再琢磨自己，越会痛，请你去远离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烂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难量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曾经深情给了谁，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之欢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张艾嘉演唱的《最爱》，继续为您带来蔡琴的老歌《爱》和小虫演唱的《一往情深》。 想人生，请带着我。 身边的人，这次我是完整，你不相信就找人问。他轻敲我的心门，对我百依百顺，这么任性让他等。白事这么任性让他等，谁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又爱又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难分。 雀哥这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孙燕姿的《天黑黑》，这是孙燕姿在2000年推出的歌曲。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罗文《亲情》，郑伊健演唱的《风云》，丁薇《女孩与四重奏》，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小琪和光良合唱的《浪花一朵朵》。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提昂贝罗，提昂，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

夜间和早晨体感温度较低，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 首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鱼云。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罗文演唱的《亲情》，这是1980年的香港电视剧《亲情》当中的同名主题歌。 问世上有几多梦，流露无限美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是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云对风，景对冬， 对刀锋，你对我，我对你，转眼都成空。雨下的闹哄哄，雪飘的心重重，心不痛，雪不红，谁会懂？一切不是梦。眼前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没有伤哪有你的天空，爱恨也不知所终。云对风，景对冬，冷树对刀锋，你对我，我对你，转眼都成空。雨下的闹哄哄，雪飘的心重重，心不痛，雪不红，谁会懂？一切不是梦。眼前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没有生哪有死，没有聚哪有散，没有你的天空，爱恨也不知所终。 是一首郑伊健为1998年的电影《风云雄霸天下》而演唱的主题歌《风云》。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下面我们将欣赏的是丁薇演唱的《女孩与四重奏》和王菲的老歌《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我不知道 习惯，不管你未来怎么办，不能转换，不用交换。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我们将继续分享的经典老歌有周华健月光光， 看看你都想想红尘多少遗憾， 秦小琪走过， 有情是知足， 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好想谈恋爱， 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 王菲棋子， 我想是一个棋子， 陈淑桦笑红尘，李春波一封家书， 爸爸妈妈都保重身体，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蒙娜丽莎她是谁， 许茹芸独角戏， 没有星星的夜里，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 李琛窗外，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庾澄庆快乐颂， 快乐吗我很快乐， 苏慧伦柠檬树， 爱的美丽充满香气，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我是云云，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小齐光良演唱的浪花一朵朵，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上的。也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走走走走溜走，夜夜夜不会哭，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 江南三月烟雨愁。